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起来，不要做努力的人。好啦，又翻嚟呢個北上頻道啊，應該係 六合彩啊嘛， 你有發覺？ 唔係，係六合彩嗰個似十八大嗰種，係中國共產黨嘅文化 嚟嘅。嗱，你見到幾個？得 得得咁樣，屌係啦！但係最恐怖咧，每一次就係咧，又見翻江澤民出嚟。今次嗰個江澤民咧，係後生個對上，我似嗰個嘅。 咁 好啊，好啊，聖文化有咩關係？ 聖文化 真係 快乜嘢？ 屌你真 係！你想講聖文化係乜嘢先？ 係 跟源遠流 聖文化節啦！屌！仲有咧，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净系开紧呢个会啊！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啊！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啊嘛，买刀我呢话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是个咩字幕？ 八牌子啊， 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牌公司咪快咯，好唔好？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一一零，顶日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咋？我家住台湾土高坡，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好，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你咪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你咁样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真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奋斗。 杰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欢迎大家收听 《浴火街头二之 女王教室》。欢迎大家收听第二节嘅《浴火街头二之女王教室》，我系你哋嘅小魔女王， 我系四姑， 我系史叔叔， 仲有我哋今集嘅嘉宾， 我系阿做 做笑。喂，头先嗱，头先你哋系咁强奸我嘅耳仔啦，逼我要 imagine 嚟啦，我真系觉得你哋真系好衰咯。 咁梗留翻啲正嘢，留翻第二節啫嘛，梗係強加你先啦。 你擺到明我啲想像力咁豐富，跟住無端端又做事講佢頭先嗰啲屎尿屁，跟住之後，你知唔知我成個畫面出曬嚟嘅時候，你知唔知我又點啊？我真係想即刻衝入廁所沖涼嘅大佬。 唔係我哋好少可見到我哋咁威猛嘅女王， 我係打曬冷，未見過。 係啦，縮埋一角，打曬冷震，面都白埋。震晒， 点解你用 翘埋两只手，好 protective 咁嗰啲咧？ 点解你用威猛嚟形容我咧？ 因为你系女王咯， 我 哋 得 系咯， 冇计嘅。 我几惊头先话，我好想冲去厕所止痕啊， 忍唔住啊！ 对唔住，我只系想，我真系，你知唔知头先听完之后，你知我真系。我嗰啲幻想力好强嘅，咁我真系即刻 picture 到个画面，跟住之后又 picture 到个场景，跟住之后真系见到佢，仲有 picture 埋个女啊点样？你头先形容嘅时候，我见到佢点样查 lotion， 跟住之后，嗰时我即刻想话。唔該，我要一身滴露，我想冲入，即系我，你知道我哋而家嗰个录音室有厕所噶嘛？如果厕所都有得冲凉噶嘛？我即刻好想叫，我真系好想叫阿冯总话，冯总唔該你帮我托一身滴露翻嚟。 我以为你嗌阿冯总， 我哋更加要讲多啲，我哋更加要讲多啲。 唔系，你真系用心良苦， 有得冲凉啊？喂， 头先嗰次我就留翻五分钟嚟讲呢一个，我冇嚟留30分钟嚟讲嗰个噶嘛？ 你冲凉啊？我职业病发咗，我可唔可以攞翻部相机先啊？ 你真系焚祖大战女王 嘛？ 我觉得佢肯嘅，我觉得 系应该肯嘅， 因为你影得靓嘅嘛。 系啦， 你影焚祖我啦，你会影我。 同埋咧，你应该好少用消毒药水咯，就咁用消毒药水系乸嘅。 咁有冇试过啲好虾碌嘅长毛帮啲女优消毒嘅时候，真系攞咗错嘅嘢，搞到佢乸埋晒口面嘅？ 其实好少啊，因为我哋即系工具组嗰班同事好专业嘅， 佢唔系善后工作嘅，好荣。 佢一早准备晒，沟好晒啲嘢先埋位啊。 即系佢哋系做好晒 做好曬功課㗎，覺得你套套戲都係嗰啲嘢嘅啫嘛，佢合埋眼都識撈啦。 好啦，講偷嘢，咁我哋唔好講啲重口味住。我哋呢排咧，或者近呢幾年咧，就興嗰啲微藥系列嗰啲嘅 A V 㗎嘛。 有茶又飲好多嘢， 有茶有酒又水又乜都有。咁喂，咁嗰啲喂，有啲你見到嗰啲啊，我唔知演技定真係啦，嗰啲藥嚟啦，哇，真係好鬼堅㗎嘛，佢啲女優。 嗱，微藥係咩？微咧就係女字邊眼眉個眉。 嗰啲真 係，即係其實係春藥啦， 春藥啦， 即係令到你會茶水會興奮啊！ 咁我做少嘢所知係堅定流定係真係演技嚟嘅？ 演技嚟嘅好多都 係嘛？ 就算你而家你求 即係查啲區公油咁樣， 你真係勁過斯朗嘅喎啲演技咁樣。 係啊，你真係求其捉個女優，你任何嘢都唔俾佢，你叫佢喂，你俾個表情我嗨下，佢真係做到㗎。 我就係第一次睇嗰個係咩果。果慧果瑞我唔識。 果瑞 果瑞啊，果瑞咧，我第一次睇佢真正嘅第一套戲咧，佢係喺個 sofa 上邊啊，佢就係用呢個微藥。 嗯， 咁如果你話係假的話咧，咁佢真係極好演，佢連個小腹大髀都識抽搐嗰只喎，佢係 唔奇噶。 我真係 即係呢啲 嗰次之後我就做咗佢 fans 啦。 喂，啲肌肉控制好犀利嘅喎，咁樣。 佢根本佢身體任何舊肌肉。都是控制到的 哦， 男優控制到碌鳩啦， 咁啊係，咁我反而我就好欣賞，即係好似小魔話齋睇啲劇情嘅時候，佢哋俾嗰種嘅反應啊，或者由未 high 即係好正常，到食咗藥嗰個變化，到之後。好淫浪嗰下啦，咁嗰成個過程嗰個變化，佢就真係做到出嚟，而唔係話即係好港產片、港產鹹片嗰啲好流，搞幾搞就已經變曬樣嗰啲。 但係你話微藥嗰啲咧，嗱食過我未試過啦，但係茶我又試過。 誒點樣？ 咁佢點樣咧？ 第一身感受係點？ 第一身感受就係唔係太覺佢有咁強藥力咯。所以我覺得佢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知你上網買嗰啲嘢咧，好多話我都試過啦，好多日本出嗰啲咧，咁又話女優用啊，又話呢樣嘢啊，咁我都想嘗試一下。你知啦，要嘗一日有一世或一世都要嘗試啊嘛。咁我即係食除咗食之外，茶就試過嘅，但係就冇佢哋做得咁強烈咯。 咁但係咪住先，佢哋係茶。少少定係茶個份量有幾多先？ 你有冇查到一身都係嘅？你咁樣有冇？ 我都係跟翻住佢寫 建議用量哦。OK， 咁你下次試下 O D 啊，下次試 係啊，多啲啊嘛。你見到啲 A V 都係啊，佢落喂，好似唔使用咁好耐㗎嘛， 唔使錢㗎，好似 攞童裝㗎。 係、哎、你就攞一手錢俾查兩茶嗰度先啦，查兩下妹妹咁樣， 嗰啲 係爭啲㗎啦。 嗰啲應該係 K Y 嚟㗎，多到成身都係。 記得我都即係我自己試過幾隻啦、啊、即係你話有藥 你試喺你自己嗰度定試喺人哋嗰度先 唔係咁我哋兩即係我女朋友兩個都互 試一試啊 互試啊 咁啊、有一隻都幾好嘅喺西班牙出㗎、嗯、 哦即係要外國嘢先 牛英啲 friend 囉 西班牙牛英佢係隻士多啤梨味嘅 KY gel 嚟嘅、 哦、 一查落去呢你 feel 到呢熱熱地 唔係講 KY gel 啊，我真係 咪後唔該真係你影張相俾我哋睇睇，如果有 用啦、啊，我知我要 你下次你再買 嗰個，上網 scan 翻嗰個，我俾我哋啲聽眾啊嘛，要 好嘢嘅要 歐洲啊嘛， 你公孫同好噶嘛，啲係咪先啊？ 唔係啊，我唔係講 KY gel 啊，就係講佢話嗰啲藥膏嗰啲咧。 我話你話印度神油理茶， 喂，咁啊，你係輕輕地啫，等陣，但係小魔好啊，咁講翻你查完你係真係有好輕量嘅興奮，但係又唔係話好似即係。A V 嗰度咁興奮嘅意思， 冇啦。之前佢有啲話有咩潮吹嗰啲咧，又有日本出嗰啲咧，即係我諗住試下係咪真係咁強啊嘛？又話其實藥膏嚟嘅，咁、啊、但係嘅問題查完之後，你係咪真係覺得咁 high 咧？又冇佢哋 high 得咁緊要咯，就係覺得有一啲咧就涼涼地，一啲就乸乸地，有啲就暖暖地咯。 哦，即 係你估下下都可以山洪暴發 咁 樣 咩？喂，咁 我喺度懷疑緊究竟係我嘅問題定係點咯？ 喂，即係就算你嗰啲劇情係流嘅都好，咁人哋按摩嗰啲係真係搽勻成身， 嗰啲真功夫嚟 嘅，有精噶嘛，係咪先？ 即係要搽勻全身， 即係要血液運行打通任督二脈嗰啲噶嘛？ 細點樣可以又打通任 你知唔知個鈎幾大？嗰、那個鈎高真係好似啲好似啲白花油嗰種嗰種高咁樣，嗰啲高仔嚟嘅啫喎。 咁你查嗰少少一丁堆咁梗係唔得啦。 咁嗰鈎高都查到成身啦。 咁你咪溝水咯。 咪咯， 喂，阿做笑做笑， 都系要蒸落系咪先？系 倒落。 阿做笑讲开片种咧，我最近咧有一片种我几中意睇嘅，一个片种佢系 嗰个嗰叫谂住讲 嗰叫整体诗啊， 系呢个陈家诗， 嗰叫整体诗啊，即系整系整系完整个整， 嗯， 体就身体个体，即系佢有啲大叔咧，佢系扮医师啊。 啊！ 定系唔知佢系真系医师咁样，即系佢做晒啲艾灸啊嗰啲咁嘅样。咁、那个女仔嚟到啦吓，咁啊同 我你咪讲紧出脚出到出水嗰啲啊？ 唔系出脚啦，嗰啲净中出埋添啦，嗰啲。 喂，唔系你话按摩先嘛？咁样我系点啊？按摩脚底按摩，你会见即系影住我哇嗱？咁佢系一剔过，亦都冇剪接啊！你叫出咗 佢有剧情嘅， 出咗阿潮吹噶、啊， 佢有剧情嘅。 潮吹 嗱佢有好多种唔同嘅剧情嘅。咁真系有好多种唔同嘅病人咧。病人啊 ，OK， 啊去到又，哎呀，我盆骨痛啊，我胸骨痛啊，乜骨痛咁、啊，背脊痛啊嗰啲，咁去到揾个医师咁啊，跟住个医师就，哦好，咁你瞓喺度啦，瞓喺度，跟住就啊，即系 搞埋咯、 啊，先艾灸啊，跟住按摩按下又唔知点样啊，咁跟住啊潮吹埋啊，然之后中出啊嗰啲咁样， 即系类似嘅，但咁阿四哥 有冇拍过类似咁样嘅故事？ 嗰啲我冇拍过，因为其实我主要、啊、即系我。做嗰啲九成九都係做一線嘅啦，我 哦咁、哦，但係你有冇聽過？即係你話好多都可以演技，或者佢可以控制到啦。咁係咪連潮吹佢話佢都可以控制到咧？ 潮吹其實有啲係假㗎， 佢係假嘅。 嚇、啊、點樣假法？預先泵定落去先啊？ 泵定入去㗎。 哦， 即係佢係個男優一掹出嚟，跟住就停一停部機。或者是有啲係剪接啦，有啲係停一停部機，跟住泵嘢入去咯， 跟住再噴翻出嚟。 係啦，跟住個女優就夾埋咁啊，一二放咁。 哦 ，OK， 有啲真係爆得好好、嗯、超現實㗎，你 超現實 即係咁殺人暴發咁樣嗰啲咧。 係啊， 嗰啲 我睇下佢裡面有肌肉夠唔夠發達啦。 哦， 咁但 係佢哋會練嘅、啊，其實裡面有肌肉。 係啊， 收音機，無敵收音機。 喂，呢樣嘢係真係要練㗎，呢樣嘢嗰個嗱，我又要聽一聽講一講啲女聽眾其實。特別是生完 BB 嗰啲，真係要，即係生完 BB 之後咧，你知道如果自然生產啦，講自然生產啦，咁你個陰道係會闊落咗啦。咁、 嗯、 其實係需要練翻裡面內陰嗰個肌肉，佢收翻緊嘅，係、 嗯、 啦。咁係有嘢係幫，即係有個。小玩具是幫你的那個叫機器啊波，咁其實很多性商店都有得賣嘅，佢亦都佢會教埋你點樣去收翻緊嗰個陰道嘅肌肉咁樣嘅。 哦， 係啦， 好，好啦，咪咁頭先講開假啦或者溝啦，咁都好似話係嗰啲顏射啊，或者頭先講緊啲白人斬嗰啲都有啲係假嘅喎。 中出嗰啲係咪？ 男優都係泵嘢出嚟嘅。 嚇？ 點泵啊，老細？真係你要。 其實佢哋係真係夾住，即係無名指同埋手指尾係夾住個泵仔㗎。 啊！但係嗰啲白色嘅唔係嗰啲白色嘅。 佢哋會。 有得撈㗎，好似我聽過 嘅。係佢哋黐咗啲嘢喺男仔個車底嗰度，咁、那個男優泵翻出嚟嘅啫嘛。 哦。 但係嗰唔係啲遙控嘅，聽你講。 係啊，有啲遙控。 因為高科技㗎，因為去到。 咩定時咁教咗三分鐘之後爆出嗰啲咁樣， 唔係咯，係禁制噴嘢， 禁制即發。 哦， 但我又好想知道咧，頭先我一直都話，我頭先都仲未講到話強姦嗰啲點樣拍喎，佢又好似畫得好真實。 係啊， 你 以前鯊魚乜嗰啲咧，係嘛 ？Attackers 嗰類 嗰啲，其實我未接觸過，但係強姦嗰啲其實你 演技搭救嘅我啦，應該都係。 唔係你。差唔多個女優拍過啦，好老實。 係啊， 有邊個女優未拍過強姦啦？一二線都拍過啦。 真係㗎？ 梗拍過啦，梗會拍過啲女教師啊，跟住唔知點樣。 先由女學生，咁之後慢慢就女教師一步一步嚟咁樣。 黑寡婦 係啦，都係俾人強嘅， 未亡人咁啊。 但係跟住，但係佢哋嗰啲都係拍，都唔係真㗎，假㗎。 唔會係真㗎啦。 真嗰啲都應該唔會喺你間公司度出現嘅，我諗。 係啊。 同埋真嗰啲，我唔知啊，因為我睇過有啲封面咧，佢係即係 完全唔出樣㗎，即係以前睇過唔出樣嗰啲。 唔出樣呢就好多都係某一個組織出嗰啲戲嚟嘅。 係唔講得嘅組織。 唔講得嘅組織。 OK， 大家可以意會啊， 大家意會一下啦，大家。 係啦。 哦、oh, ，OK， 即系唔， 但系嗰啲戏应该系 真 实噶，我估系嘛，因为我见到有啲譬如话即系吊住 嗰啲真系真噶，有啲系真嘅，有啲系假嘅。 哦， 咁啊，即系你见到个女仔个表情咧，真 系 系 啊，真系嗌 晒 救命咧，猪咁叫噶，真系 真系出晒眼泪嗰啲啊，好唔愿意嗰啲咧，有啲真系真噶。咁啊，某间公司出嗰啲啦， 嗰啲系阴公嘢啦，嗰啲就 系啦， 嗰啲又好阴宅添啦，讲真系嘛。咁同埋 咁啊，翻小魔啊，咁好啦，咁头先讲紧即系关于老强啊、强奸嗰啲片啦、啊。咁而家以你嘅角度，你最 enjoy 你系喺点样去欣赏，或者有冇啲好难忘嘅咧？ 我對呢啲咁嘅，我 你有冇試過 role play 啊？其實即係 role play 我 role play 有試過，但係唔係強姦咯。因為其實點解我會睇佢哋嗰啲咧？我好得意嘅。我睇，如果你話睇強姦嘅 AV 咧，我係會一路睇一路屌嘅。即係我話一路睇， 即係點解個女仔會咁樣啊？俾人 係啦，咁我就跟住就 反抗啊嗰啲。 係啦，我係會一路睇，我睇嗰啲有少少似啲人鍾意睇鬼片，即係怕睇鬼片又要睇鬼片嗰啲咯，你明唔明 啊？唔係喎，佢有啲片呢咩女搜查官系列 啊，嗰啲 女搜查官系列， 但有啲係 佢係呢扮差婆，定係唔知咩掃毒組啊嗰啲咁樣，有啲女警官啦、 啊，做下卧底咁啊， 跟住俾人發現咗身份， 哦、即係慢慢有強迫症嗰啲啦， 嗰啲就會咯，嗰啲我都會睇，嗰啲睇到 嗰啲會反抗㗎，反抗得好激烈㗎、啊，見到係 打得好犀利㗎， 係啊，真係見到佢死都唔俾佢入咁嗰啲，佢又真係。嘣咁就入咗去咁嗰啲咁样嚟噶， 嗰啲有时都会睇下嘅，咁同埋我最多有我近排啱啱新中意睇嗰啲就系、是、两个女仔咯， 哦，两个女仔，两个女仔就男仔就好中意睇， 系啦， 睇 但系 两个女仔， 因为如果头先你讲强奸咧，喺鲨鱼系列嗰时好早期咧，系好兴系强奸上司噶嘛。 哦，女社長嗰啲， 女社長租 或者係社長嘅秘書好串嗰啲， 係啦，就俾人老強啊嘛。 平時捽嗰啲下屬嗰啲嚇，佢花你嗰啲係真係有劇情，佢係花頭嗰我諗30% 啊，30% 嘅片長咧係講緊即係 build up 緊 tension， 點樣俾人欺壓啊，點樣俾人捽啊，即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個八婆咁嗰啲咁樣。 我諗嗰啲應該係啲打工仔，特別係男人會中意睇啦。 同埋日本真係好有咁嘅市場，因為大家知道日本佢哋啲， 因為其實喺日本打工好慘㗎。係 啊，你真係唔敢以下犯上㗎嘛，真 係。係啊，同埋你即係其實我喺成日喺片場出出入入啦。 係。 女優係著數過男優好撚多， 即係佢哋會好成。 佢一喊就得㗎啦，係咪？ 唔係，因為 咁個片種嗰個出路好闊係嘛？ 係啦，同埋男優佢有時喂。你一支馬佬真係咁撚多破派咩？ 真係一次狼咩？ 我哋派少兩滴啊，都俾人屌撚到拍曬頭啊！係 啊， 即係拍鳩你個頭係咁露扮噶。 停機走埋去扮頭，搞錯冇嘢派 咁。唔停機啊！個導演真係火火地啊嘛，仲撈緊機嘅，咁啊走埋去拍鳩佢個頭啊！真係係咁俾啲白蠟喺度鬧，個女優就瞓喺度嘅啫嘛。你話要出嘢咁啊，泵啲嘢入去咁啊，揾到嚿肌肉彈翻出嚟咯。男優咁你有啲真係冇準備俾個男優冇俾個泵佢嘅，即係冇架撐俾佢嘅，咁要佢出。 呢真係俾個泥俾佢， 唔夠貨嘅，咁啊真係俾人插撚到撲街。 哦，咁點啊會？咁真係冇貨派啦。咁點算？ 点选？听日再嚟过咯。 我即系拍完佢，屌完佢之后，听日再嚟过。 听日再翻过嚟噶啦。O K。 系啊，今晚唔好打飞机啊，听日翻嚟啊。 会唔会改剧情嗰啲？会唔会真系见到唔得咁样执？ 唔系有啲就真系会借镜。 吓，借镜。 系啦，借镜咁。 借你个下半身嚟用下嗰啲。 即系攞啲柠檬茶盒啊，咁啊，挤啲入去咁样咧，借镜咁。你见到其实佢拍片有好多支 cam 对住嘅。 系啊， 唔同 angle 啦，系啊。 咁啊。即係個 原本喺个男优前面嗰度拍嘅，咁而家变咗喺个男优后面嗰度拍咁啊。另外有条友又斯斯缩缩，攞盒柠檬茶啊，攞啲攞口喷又好，攞乜喷都好啦，咁啲必啲嘢入去。 不过个年代好兴噶嘛，嗰时 VCD 年代咧，咩都第一人称咁样影住个上嗰、那个上半身， 自己揸翻机嗰啲啊， 嗰类嘢啦，嗰啲角度噶嘛。咁但係好啦，咁我哋讲返剛才阿小波好想讲嘅女女嗰啲嘅 AV 啊，咁 我都好想睇啊。 咁阿小波，其实你印象中或者你最鍾意啊，或者你觉得你最欣赏系边啲，或者咩类型啊？ 吓、啊，两个女仔，如果两个女仔，我系近排先开始睇日本嘅啫，因为日本嗰啲好少出两个女仔。 其实唔系嘅， 有 嘅 有嘅， 因为 三四线咯， 系好好早期嘅、啊。 有啲熟女嗰啲咪会咯、啊， 因为佢太 丑样，做笑即刻变晒样。 唔系唔好讲日本嘅四仔先啦，讲三即系好早期嘅录影带年代，其实本身就已经有嘅，但系嗰个年代咧系讲紧可能系两个 friend 咁。 但系你讲录影带年代，我应该未识得睇 A V 喎。 喂，又或者 我都未。 喂，又或者就系、是、可能讲个邻居咧，咁即系我即系分享啲剧情啦。咁、那个邻居咧就系、是、去隔篱太太嘅屋企咧，咁就撩人哋玩。咁之后 撩人哋玩都好兴奋噶，撩人哋玩嗰啲。 之后到咗 VCD 年代咧，就开始就系讲紧可能系两个女仔玩得好埋，就好自然地去玩。 百合系列啦、啊，啲叫 系啦。咁到阿小魔开始睇而家 DVD 年代咧，就开始有女痴汉，唔系奸男咁简单，系奸翻女仔。 唔系啊， 嗰啲痴女 系列系啦。我痴女都有睇过，但我有时我睇嗰啲系两个女，我睇嗰啲就比较纯情啲嘅，可能两个学生，即系两个女仔读紧书，温温下书又无端端搞埋一齐。 哦， 我最开心嗰次就系睇过一个系 换换下衫，跟住又搞 呢个保健室啊。 系啊系啊， 保健室 Miss， 跟住咧就有个 学生。 学生就嚟，哎呀，我晕啊，嗰啲咁嘅样。 系啊，而家系 我喺度瞓一瞓， 跟住同佢验身啊，哇！ 即系啲男仔角度固然，而家其实以女仔角度，佢有啲变奏，亦都系保健室，咁就可能系两个女有个学生同个老师去搞啦， 或者医生同埋护士。 系啦，又或者调翻转，有阵时咧就系个女学生强奸翻个 Miss。 哦、 啊，有嘅有嘅有嘅，有嘅、哦。以前鲨鱼乜都有，有类似咁嘅戏嘅。 但系嗰阵时系通常系佢哋会揾埋啲男仔去奸个 Miss 噶嘛， 揾到大镬嘅插晒花咁样噶。 但系而家嘅 成扎花咁插落去。 而家系有啲譬如一啲补习老师啊，又或者一啲学校嘅系列咧，系两个女仔，系两个女仔自己互斗嘅啫，而系个咩个。可能譬如个学生落药啦，或者学生嬲埋其他女同学咧，就奸个老师嘅。咁如果讲紧嗰啲就可能会有几 part 噶，后边嗰 part 就到我哋啲男嘅听众啊，或者我哋男嘅观众就好兴奋，就要大仔出场噶啦。 啊，大家脑补一下啦，大家。 咁、啊、但系小魔有冇睇过呢啲咧？ 我通常比较纯情嘅睇呢啲。 哦，我哋揾次。 即系我真系点 样？即系唯美嗰啲嚟嘅。 好唯美噶，两个女仔永远睇得好唯美噶。 我即系你 都 系 朦胧嗰啲啊要。 你又睇欧洲三级嗰啲好唯美嘅女童或者两个女仔嘅一啲性爱嘅电影、 啊， 之后慢慢再引申就睇开始睇三仔，但都系同类型呢类咁嘅 戏啦。系啊，睇两个女永远都系好唯美噶。但是你話如果睇有男仔就會睇得比較重少少口味咯。 係啊，因為其實會唔同嘅，因為你程式電影同色情電影係兩回事嚟嘅。 OK。 係啦，因為有時你程式電影咧，咁如果你個陣間做少分享下日本嗰度佢嘅所見所聞啦。咁但係如果你歐洲嘅話咧，其實通常係唔多用道具，而真係講緊兩個可能由 kiss 啊到性啊，或者講感情嘅， 佢一個衰到真砌， 去到四仔嗰啲就真係好多道具啊，話玩到天花龍鳳啦、啊。 我有玩到，即係 捧兩箱嘢出嚟玩。 唔係，我真係有玩道具，玩道具睇玩道具嗰啲咯。 我真 係都會玩到 雙頭搶嗰啲、 最大鑊嗰啲啊，咩揾啲 PVC 管整砌曬陣咁樣，你唔喐得嗰啲。 我話嗰啲陣間再講， 咁大個投入去嗰啲。 但係做笑你講啊，你以你所知，你譬如去影啊去拍咁，以日本即係近年啦、啊，我唔好講嗰啲錄影帶年代啊，近年嗰啲程式電影同色情電影嘅分別，或者個拍攝方法啊之類嘅。 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好似阿小魔鍾意嗰啲女女咧。 我見過最靚嗰一輯相呢係啊西野長家小川阿沙美嗰套。 哇 西野長啊。 兩部都正㗎、啊、 其實佢哋頭嗰15分鐘。正常佢哋嗰套係頭嗰15分鐘呢、 嗯、 真係淨係影嗰兩位主角啦。 嗯 同埋個節奏會比較慢咯，日本嗰啲女女嘅、嗯，即係百合系列啦。 嗯， 咁外國嗰啲其實我通常我睇睇十分鐘我已經識都識唔切。 冇外國嗰啲 fast forward 噶嘛 嚇。點解識都識唔切啊？佢好。 唔係嗰啲係俾你右手揸貓鎖手做嘢嘅啫嘛。哎呀，即係我講，如果佢講緊話識都識唔切嗰啲，即係如果佢係真係會睇落去嗰啲，就係小魔都會睇，會睇曬成套嗰啲嚟㗎啦。 哦， 係咪啊？ 其实因为我睇咸片呢通常都要听埋声。 嗯。 哦、即是他们嗌得不好听。 是啊咁你正常你睇日本妹嗰啲哇嗌得好甜啊你合埋眼睛只听到佢嗌你一识扯㗎嘛。 嗯。 但是欧美嗰啲嗌人都成只牛咁啊嗰啲嚟㗎嘛。 嗰啲就。 我真係。 嗰啲就睇嗰啲就是。嗰啲我諗就係睇动作。 同埋太肉薄啊你欧美嗰啲。 即係冇乜嗰啲神情少少嘅係咪 因为两类嘢。 咪而係冇美感啊佢係好似。 冇美感囉。 佢係直情好似你淨係记录嗰个动作咁样你就不停。 因为你。 你淨係对住嗰度不停抽插抽足十分钟你淨係。 因为係好大镬个角度问就係如果我哋要睇返类似日本 AV 嗰啲節奏嗰啲咧，一定係睇翻細細噶嘛。如果你話頭先講緊睇情色電影嗰啲，就會慢到 有劇情要有， 係好慢， 都一慢到定格嗰啲咁咯。 即係近親相奸，你都要先前有啲鋪排，係阿媽媽見到啊，係阿仔仔條褲，哎呀， 哦，哎呀，仔仔出豆漿啊， 哎呀， 問下先， 跟住去輔導下佢啊， 即 係咁樣。 你唔係話真係睇開嗰類歐洲片嘅話，你係接受唔到噶嘛？你哋即係頂多都係睇細仔，或者都係睇翻三仔算噶啦嘛。 啊， 其實我中意睇三仔多，因為我都係比較中意睇靚女嘅。 嗯， 咁呢啲 三仔 係 靚啲嘅。 係啊，四仔嗰啲即係同阿媽著有差唔多嘅啫嘛， 真係噶。 好多都好樣衰、啊， 有啲70路我都睇過，大佬。 唔係嘛？ 你重口味嘅。 喂，我睇70路，我睇唔夠兩分鐘，我熄咗佢喎。即係三 睇到個封面都熄啊！ 即係阿老，雖然有啲係好靚，但係好多都喂 40路仲好得㗎啦。喂，50路就真係開始問。 但係有啲我俾佢封面呃鬼咗啫，咁咯。哇！即係冇嘛，或者啲近親相 呃封面咧、啊，你通常你見到佢著住衫，好端莊跪喺度嗰啲咧，好容易中伏㗎嗰啲。係， 同埋啲近親相加嗰陣時過。阿媽係著阿媽個角色嗰啲係真係唔得噶嘛， 同埋咧 有啲得 有啲得， 同埋同埋咧近排咧興咗一個新少少嘅重口味啦，咁嗰啲咧就例如即係頭先你啲笑皮咧已經好重口味噶啦，咁我近排啲 friend 成日即係頭先第一集都講第一節端講咗一樣嘢，啲 friend send 埋嗰啲咩全白咩反眼、啊、 翻白眼嗰啲， 係啊又成隻眼反曬上去啊全黑啊又全白啊跟住又肥婆啊 反白眼即係。 掉 到反白眼 嘅，反白眼有幾款嘅，譬如有啲玩 SM 玩下玩反白眼啦， 有 啲就 眼鏡嗰啲， 眼鏡嗰啲，有啲好似頭先阿寫哥講過咧，玩道具，但係搞到就成個好科技嗰啲咁嘅機械啊，就整支棍咧就伸縮長短嗰啲咧， 積疏啊， 積疏 嗰啲，你攞嚟解木 即係玩又綁曬成繩，又落電嗰啲咁之後，嗰啲反白眼，即係其實呢一支其實嗰啲器材。應該都 或者甚至係， 但係佢做到即係反白眼 啊！同埋有 唔係㗎，呢啲真嘅。 我 有啲真嘅。 我個 friend 俾我睇嗰啲，全部都係嗰啲咧，好似屌喪屍、屌殭屍嗰啲咁嘅嗰種反白眼喎。 我係因為 我化妝嗰啲，即係 Halloween 咁搞嘢嗰啲咁嚟。 好似屌鬼嗰啲咁樣咯。 屌鬼？ 唔係一啲兩年有啲系列就係嗰啲喪真係屌喪屍、屌鬼嘅系列，同埋有啲戰隊系列㗎嘛。戰隊 哇！戰隊系列。 戰隊系列就係嗰啲就俾嗰啲怪獸強姦啫嘛， 都 係 一線嘅喎。 一線 啊！戰隊系列係一線㗎，有度拍到咧成 我就最唔好彩嗰次，我第一次睇戰隊嗰次咧，佢係 70路， 唔係70路，唔係70路都還好啊！佢 肥婆 一路 band 落去睇，佢有棍嘅佢。 系我有次都中伏，有套系 诶，未睇过， 喂，系战队加埋呢个，我嗰嘢我真系， 可能我唔知嘅，咁佢封面都冇讲嘅，咁我中伏伏就我睇到，喂，上头 好靓嘅 靓女 ，OK 啊，点啊，一样啦，又棍嘅，哇， 你见到无啦端端除裤，跟住 系啊， 两个女嘅就嚟，咁你见到吓，点解会嚟到嘅咧？点解？ 即系有棍嘅， 同埋有啲超肥婆咯，同埋超丑样咯， 嗰啲真系唔得，嗰啲唔得， 嗰啲通常攞嚟 capital 吓人噶嘛，嗰啲 唔系啊，真系， 之后加埋啲字嗰啲咧， 但系 粉丝要吧，你 Facebook 俾人搞嗰啲咧， 但系真系有呢啲 冇愁用啊， 有呢啲咁样噶喎，佢哋嗰 有 噶喎，但系即系你知佢哋嗰样简直系，我除咗用猪嚟形容。 米芝莲啊，系 米芝莲人啦、啊，系啦、啊。 米芝莲佢仲要嗰个封面我睇 过。个身形系米芝莲啦、啊，跟住之后个样系猪咯。 猪个脑分啊，我睇过。 系啊，我睇过，我见过一个真系猪捻个脑分啊，大佬。 真系好唔掂。 嗱唔好误会啊，脑分化妆嚟几靓啊，其实。 但系佢问佢真系哇，我唔明点解啲人可以屌得落。首先一样嘢，我好佩服个男优，但系我系嗰一次系。嗰啲咁嘅超級現在嗰啲超級重口味嗰啲，我係超級佩服啲男優嘅。 所以好鄭重話俾大家聽眾聽，我哋唔係歧視肥人，而係喺欣賞呢一個 AV， 去令到我哋無論係妹妹好興奮，或者 細佬 在左手好唔得閒，令到佢興奮都好啦。我哋係喺唯美角度同我哋興奮角度嘅各位主持，我哋講我哋興奮嘅角度啫，我哋完全唔係關於任何肥人嘅歧視啊 ，OK？ 我都知道有啲即係有啲圓潤得嚟係靚噶嘛，咁佢哋係圓潤得嚟 嗰、那個冇嗰種線條美咯。 唔係應該咁樣講嘅，好多時如果你 潤得嚟靚嗰個，我真係比較中意阿風簡。 係啦，即係各位聽眾， 潤得嚟靚嘅唔係阿麻美咩？ 麻美 咪好啲， 粗大啫嘛。 係啦， 佢高嘅。 即係有啲大隻得嚟都會靚。 麻美唔高㗎。 係，唔係但係因為我唔係 麻美唔高， 揾個重口味咧，就係佢哋特登就係揾嗰啲。样貌真系奇肥，或者即系嗰种特别突出嘅肥人咧，就去 serve 翻嗰啲 market 噶嘛。而好多好靓嘅肥人或者咩咁，其实佢哋系唔揾，或者嗰啲肥人都唔会做啊，因为佢都唔稀罕去做啦。 同埋片种嚟讲咧，即系有啲好得意嘅。有一次我嗰阵时阿做未阿做少未入行，我哋买嗰啲碟啊，成嗰啲有阵时会交换分享嘅。有一次我俾佢，喂阿做睇下呢只啊咁样，嗰只咧系点样嘅咧？嗰只咧系打摔角。 哦， 你 记得边套啦？ 你记得边套啊？嗰只嘅 我睇唔少嘅，呢度睇唔少嘅。 嗰只系点样嘅咧？佢真系有咩咩单循环啊？即系嗰啲有晒嗰个 tree diagram 咁样。 咩嚟噶？ 咁佢哋系真系坚打摔角。咁咧就你咩有啲 bra and panties 嘅比賽， 唔係，呢個係咧 係咁喺度起勢掹，掹 有掹款㗎，係 掹到你冇曬啦，掹到你冇曬啦，好啦，最後尾總之佢最後尾贏咗嗰個咧，就叮叮叮咁贏嗰個咧就點樣，跟住無端出三四條友出嚟中出咗佢， 中出佢，哦，唔係，呢個 係嚟嘅 呢個係最其中一個版本啦，咁有啲咧就係玩 team play 嘅。咁就係一男 咁 一男一女咁分兩 team 啦，咁就扯曬頭髮啦，真係摔角啦，咁之後摔下到中間，咁之後即係輸咗嘅時候，或者差唔多輸嘅時候，咁就中間就已經開始刮啊揸啊，開始做㗎啦已經。 啊，衝即刻飆幾條入去，即刻潮吹啊！ 係啦，咁但係頭先阿小魔講話嚟咗我都係有嘅，咁但係呢個咧係好早期，因為到 DVD 年代其實我都甚少見到，只要真係錄影帶年代咧係有嚟咗摔角。仲有兩條女， 之後 KY 喺度搞咯，咁但係就好少係男女嘅，如果係黎章嘅話， 我未見過。 呢啲 啦，我哋都唔係錄影大年代。 係呢啲我都話叔叔梗係老啲㗎啦，係咪先？ 我冇出聲。 我睇嘅時候都 成個扮細啊嘛，哎呀！ 我睇嘅時候都已經係上互聯網睇，我都上網睇已經 係。係啦，已經係 download 緊㗎咯。 大家如果能力許可的話咧，都支持正版啦，都 我會㗎，我會上網買正版咯。即系而家你可以， 唔系有啲系真系珍藏，系真系值得买。 唔系有啲正版，而家你旺角信和都仲有，可能两三百蚊只嘅，即系 Blu-ray 又好，或者 即系尤其是有啲隐退作咧， 即係臨啲女優就嚟嚇、啊，即係賺夠啦。咁最後尾一步嗰啲咧，係真係好值得大家珍藏。 嗰啲係要收，唔係啊！我講緊嗰啲有時即係而家嗰啲興全部，即係我哋呢一個年紀好中意上網買嘢噶嘛。而家嗰啲係唔需要實物噶嘛，你上網俾錢就可以 download 噶嘛。咁我都會 download 嗰啲，但係 PayPal 嗰啲 係啊。我通常 download 係啲咩咧？我會 download 卡通片咯。 哦， 輕睇。 如果你講 download 或者睇咧，其實大家如果係想有手三 out 嘅咧，其實有啲阿做笑做緊嗰間或者類似附近啦，咁我唔講邊間啦。咁嘅佢哋嘅網頁咧，其實佢有啲幾分鐘啊嗰啲可以俾你 download 嗰啲 sample 嘅，有啲 sample 睇， 通常只開三份嗰啲 啊嘛。咁如果大家純粹只係求左手喺度打機嗰啲咧，咁其實就嗰啲其實都 OK 嘅。 咁唔係有時係睇翻佢哋嗰，我覺得有時睇呢啲咧係反而睇翻我唔知道，我中意睇靚嘢啊！你唔覺得佢哋有啲女仔真係好靚嘅咩？ 咁梗係啦， 唔靚都唔擺出嚟㗎咯。係 啊， 即係一線，譬如你 S1 啊，或者好多唔同系列嗰啲，好多係好 top， 同公司都有啲好 top。嗰、那個系列嘅一啲嘅無論即係頭先講緊強姦唔同嘅片種都佢哋有一線係最正噶嘛，始終都係。 係，所以我呼籲各位網友又好，聽眾又好，朋友仔都好，唔好再俾嗰啲咩反白眼啊、屎尿屁啊、超肥婆啊。即系个问题，你冇理由俾个女王睇啲咁嘅嘢啊！你见你 大家要进贡的话，都唔该检查啲公民。 系啊，或者想进贡俾阿小魔女王，你话寄佢咩假？我要送呢啲 DVD 俾阿小魔女王，或者寄信同佢 share 呢啲。 唔系嗱，小魔咁样嗱， 就唔好讲呢啲戏 OK。 我四哥今日主动 offer 你一样嘢 OK， 你可以咧 pay 我噶，你可以请我咧去搵啲银针试下有冇毒先啦。 系啊，如果有 听众寄大家有啲咩想 send 咩女王咧 ，send 俾我先。我過過 過，我叫我 copy 咗我哋同你鑑賞咗先啊！ 唔係啊， 我俾阿小波嗱，小波呢個正咯，追咗五次噶啦， 經過我哋鑑定係唯美鑑定。 我反而除唯美鑑定，除咗嗱，你可以 tag 咗，你可以寄俾阿四谷先啦，寄俾四谷先，同埋寄咗俾馮總先嘅。 係，可以直接寄上嚟台啦， 直接寄俾馮總。 啊，即住啊，入火街頭咁，我哋會搞掂佢噶啦。OK， 我哋會先過個目先嘅檢查，睇下係咪真係高質。 同埋有時呢我好認真咁樣講，即係嗱女王都幾鍾意玩 SM 嘅咁但係即係近排我好認真好認真嘅，但係近排呢我成日都有好多男聽眾 whatsoever 或者女聽眾都話叫我打開佢音韻嘅，即係真係 佢想叫你開發佢， 係呀、 咁佢開發佢簽合同囉，冇嘢夾呢啲 可以，但係俾你哋兩個試咗先好冇， 俾我試下先，打得得 得得得得， 俾啲尤其是女聽眾，你叫我試下啦。 男仔嘛，男仔俾阿馮總試咗先。 啊係啊，但係馮總西部開拍啊嘛。 嗱，如果你真係認真的話咧，至多我抵諗啲，我提供橡筋。 我現場拍片啊，即係做説做導演都 OK， 我都冇 cam man 得㗎， 我幫做導演啦。Action！ 真係叫馮總開發下嗰個聽眾，因為我好多時都係男仔留即係喺我 page 留言俾我嘅，咁我有啲都會。即係唔係話我話我 at 唔 at 你做 Facebook 即係 party friend 咁樣，我會囉，但係即係但係問題係即係小妹都唔係立亂結交男奴嘅 ,ok? 咁如果你真係想做個男奴嘅時候得嘅，你嘗試下俾阿馮總試咗貨先。 我唯聲想攞照俾你睇下先。 唔係攞照你影唔得，你影冇所謂嘅，你一輯相影完之後寄嚟會一架俾阿馮總過目先。 係。 俾阿馮總過目過完目之後啦，咁佢試咗貨啦 ,ok 啦，咁佢話冇問題，寫完 report 俾我嘅。咁我先會考慮一下咯。 如果嗰 個馮總彈鐘的話就冇辦法啦。 聽完聽完之後發覺我哋停播嘅話咧，你就會知道究竟係發生咩事啊！ 停點解會停咯？ 阿馮總唔得閒啊嘛，我哋上唔到嚟錄音啊嘛，咪停播咯，家到。 喂，龍博你有冇影過啊？蘇花 冇。 哎呀！即係我仲想問一下，即係嗰啲大師可以幾快可以扎起成隻蟹咁啊？添仲 不過我嗰次去日本嗰、那個唔係澳門嗰個成人展， 咦？我撞到你喎， 係啦。 其實咁我過去做嘢啊嘛。 咁我哋嗰日咧，其實佢真係有個台灣出版商啦，就請咗個係即係龍博嘅一個 大師 大師出嚟，係啦。咁佢綁其實真係幾分鐘已經搞掂，好快。 但係其實我我同你咪同一個女優影過相啊，嗰個咧，我俾佢綁過。 你少少帮我中佢，你近啲。 但系好啦，咁我说话，我都有睇过你啲相嘅。咁但系你俾佢绑几多分钟啊？佢几 个女优绑你？ 我冇计过时啊，因为其实我哋唔系喺个公开场合度绑嘅。 系因为我 你玩到冇晒时间观念嗰啲精神时光屋嗰啲咁啊，系咪？ 唔系， 约出咗嚟十年啦已 经。咁因为佢住嗰间酒店咧就比较远啲嘅，咁啊 喺澳门啊，喺澳门。 喺澳门。咁喺威尼斯人啊嘛，咁我住威尼斯人啊嘛。咁啊女优一问我，喂你住边间酒店啊？公司有冇安排你住酒店啊？我有，我住楼上啫嘛。佢真系漏夜拖劫过嚟搵我啊！ 嗰个女优系。 讲唔讲得？ 讲唔讲得？ 即系俾少少牵示咧。 咪后话俾你听咧。 哦，喂，因为点解我咁样问咧？因为我梗系唔系问你公司嗰啲同事啦。因为我就见过有人咧后屘影翻晒第二三名嘅相啦。咁就我同你都去去影过相嗰间性用品店咧，咪有个 女优啊， 女优啦。咁嗰個女優， 嗰、那個女優係捆綁師嚟㗎。係 啊，但因為我即係後屘我翻嚟睇，即係捆綁師，佢亦都同嗰個日本大師即係有交流啊，有影相㗎嘛。亦都好似有啲相佢有綁。 佢係跟佢學㗎嘛，嗰、那個叫唔知咩風喎、啊，我唔識讀。 小魔你冇 係我都買咗啊嗰個 大 師 地綁過人啊，即係用曬滑輪啊嗰啲咁樣，有冇試過？ 我試過綁嘅，但係我試過即係而家你 YouTube 有好多即係 教 學咁啊，就試過去綁人咯。但係通常我哋即係我哋玩呢、這個玩 SM 嗰啲咧，我係比較歐美系嘅。吓、啊，即系皮鞭啊，滴蜡 啊，诶、 啊打到你喺度 红晒， 同埋我真系女王嗰种嚟嘅、啊，即系我会着晒胶衫啊，跟住咧 latex 嗰啲 系啦，跟住就会做，即系但系嘅问题，我哋玩 SM， 我认真咁讲啊，即系呢一句差唔多完啦，咁讲少少啦，可能论落迟啲我哋有时间会再开一集再讲啦，真系会其实SM 未必需要去到系有性接触嘅。有啲 SM 其實係純粹需要一個即係所謂嘅 S 同 M， 其實我哋之前《慾火街頭一》嗰陣時我仲未正正式式踩入嚟咧搞造嘅時候，其實講過一次。有時 SM 佢只不過係一個被虐同埋虐待者啊嘛。有時佢哋其實被虐者係想你虐待佢嘅啫，佢虐待佢，我即係見過有一次過，我以前喺嗰邊玩，即係外國玩嘅時候咧，真正係虐待佢，佢已經可以射噶啦。 係啦，因為外國有啲嘅群組啦、Facebook 或者甚至乎有啲嘅成人片啦、啊，或者四仔咧，其實就真係冇性接觸嘅， 冇性接觸嘅齋打嘅咋。 整頂籠去到最後尾有 都未必有㗎，未必有㗎。 hand job 嗰啲 hand job 都冇㗎，佢哋就咁真係真係要你鞭佢啊，打佢啊，甚至係挑釁嚟佢咯。 係啦，咁詳細咧，我哋留翻我哋嚟緊個 SM 下次開集 講啦， 專講 係啦 SM 係啦，我哋 揾個男路上嚟講 係啦，賣下啲瓜子啦。 揾個男路，我哋 你男路你偏打 number 我哋公開地招一個男路上嚟傾一傾 係啦。 如果佢冇人上嚟嘅话，我咪自己搵人上嚟咯。 等得阿做少 ，M Enjoy 做男老嘅， 其实真系几难嗨。 咁我哋试下次就成于啊做少少嚟，即系成个分享个男老嘅经验啊，又多个啦。OK， 咁好啦，我哋下集再翻嚟同埋大家倾。 下次再同大家倾过， 拜拜。 大家好，我系姚明豪。你聽緊嘅係 www.web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